All I wanna do is keep you on my mind. I only have one thought. How long? How long? Don't wanna play the fight. How did we end up like this, baby? Just wanna play cover. I knew I would run this. Yo, yo, yo. Won't you tell me, baby, boo? What you want, what you need, maybe? I'll be the one that you need till I die, baby. Let me tell you about the things that you don't realize. So let me televise my love so you can vanish like conjunction function. Look at the situation. Don't waste the time, let's have a conversation. It's kinda sad, but that's our only option. I keep it in the down until I get there, and we'll be making precious history. I keep your picture by my bed so I can know you're in my head. Take my hand by your hand and I will always be your man. You gotta trust in me, like I will trust in you. Baby, close your eyes and my love will see you through. 1999年，许怀玉最红的时候，他的第三张专辑《天使》，这里面和美籍韩裔的歌手刘承俊所合作的《等不及》呀。当年滚石唱片为了让许怀玉 Yuki 呢打开更多的市场，那么这张专辑的编曲跟配唱都是在韩国来完成，包括很多的作曲啊。那这样的品质放到今天也是毫无违和感，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其实 Hip Hop 植入中文歌坛由来已久了20多年的时间了，可不是当下才开始流行的啊。好，那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苏打绿。说到2009年，他们展开了声势浩大的维吾尔第音乐计划，在长达6年的时间当中完成了从春日光到冬未了的4部曲。2009年，他们推出两张专辑，5月上架的春日光，9月11号上架了的夏狂热。相比清新民谣风的春日光，那么夏狂热英伦摇滚是贯穿始终。接下来我来选一首这里面的写给爸爸妈妈的作品，歌颂了他们每日奔波为孩子们营造一个幸福生活的一首歌曲，很有画面感。苏打绿，他下了夏天。

谁都只得那双手，靠拥抱亦难任你拥有，要拥有必先懂失去怎接受。曾沿着雪路浪游，为何为好事泪流，谁能凭爱意要富士山私有，何不把悲哀感觉假设是来自你虚构，试管里找不到它染污眼眸，前尘硬化像石头，随缘地抛下便逃走。我绝不罕有，往街里绕过一周，我便化乌有。你还嫌不够，我把这陈年风流送赠你解咒。 这首歌百听不厌，词曲唱堪称完美啊！富士山下选自陈奕迅2006年的专辑叫做《What's Going On》当中啊。那接下来呢，同样是一首娓娓道来的情歌，虽然是去年的一首歌曲啊，但是在最近的短视频平台上面，副歌第一句使用率是太高了，可以用在很多伤感惆怅的这样的内容氛围当中啊。我们来听石白琪的《蓝》。这里是麒麟陪着大家共度周末好时光的中歌榜，稍后见。 跟着时光的倒叙，让模糊的变得清晰，吹过了风，淋过了雨，回到你的怀里。分离是遥不可及，直到世界下起了雨，才明白那叫做失去。你走后这天还那么蓝，

圈，它是天的镜子，沙漠的眼，星星沐浴的乐园。从那年我月牙泉边走过，从此以后魂绕梦牵。也许你们不懂得这种爱恋，除非也去那里看看。看那看那月牙泉，想啊念啊月牙泉。 这是田震2001年的专辑《未了情》当中的《月牙泉》。在当时，这张专辑显得有些与众不同，很中国风啊。而同年，对于田震最大的事件就是他首次成功举办了巡回演唱会，个人演绎迎来了一次高峰啊。好，这里是中歌榜，我是你的 DJ 麒麟，谢谢各位收听这个小时的节目。稍后的全国版，我们将会对本周的 Top 40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同时为明天的揭榜呢做一次的预热。如果大家有空，欢迎各位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次节目的回放，还有其他的精彩内容。继续停留在本周的 Top 40当中，来听第12名的歌曲《金海心》。反方向流浪， 你走进我的视线，温暖的就像晴天，多想留住时间。这一刻我才发现，那两个世界在走远，只剩下我怀念。谁也曾渴望用灵魂交换，却只能搁浅一往直前，背起行囊往反方向流浪。我是多希望你身旁能有个最贴心的陪伴，可以代替我陪你起飞翔。我只好假装去说谎，去流浪很幸福的模样，窗外的雪

又在等待被唤醒，管他那所有的心情，自己来决定，现在即让自己任性，别去想那么多不确定，自由在等待被唤醒，管他那所有的心情，都由自己决定。小酒馆的门口，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对2021年第34期的榜单做一个小小的总结，也对明天即将揭晓的全新一期中国榜的 Top 40做一个小小的预热。首先我们看到本期榜单的顶层位置仍然是有两首上榜新歌来占领，两首踢馆歌非常的厉害，本周以空降姿态出现。首先是空降冠军张靓颖带来抗美援朝的电影《长津湖》的推广曲，叫《最可爱的人》。稍后还将听到空降季军上榜，张杰的《看啊看》。来，我们两首一起联播。 那年风雪回响，春来重逢号角，多么的嘹亮，有人用生命捍卫的光，那是信仰。看白雪皑皑的战场，有人化作丰碑，遥望着故乡，泪水冻在了年轻的脸庞。可我知道你内心有多么滚烫。最可爱的人啊，多想对你讲，如今山河无恙，如你所想。最可爱的人啊， 彩虹般的微笑撞击我加快的心跳，融化我过往的骄傲，我变得渺小。 像一根自由的羽毛，自在飘摇，没有预兆，幸运之所以的微妙，遇上你真好。看那看这人潮，唯有你会让我手舞足蹈，听那听这喧闹，动听不过存在我怀里的你的撒娇。我决定要宠坏你，看你还想往哪里奔逃，紧紧地抱着你，用幸福的圈套。是霸道的强盗，他们还不懂得全貌，我接受就好。肩膀写成你的依靠，背影碎成我的路标，偶尔无聊互相举闹，是平凡的美好。这人潮，唯有你能让我手舞足蹈，听那听这喧闹，动听不过穿在我怀里的你的撒娇。我决定要宠坏你，看你还想往哪里奔逃，紧紧地抱着你，用幸福的圈套牢牢地笼着你，用幸福的圈套。 这是张杰第十五张专辑《值得更好的》目前所亮相的主打单曲，有着明亮温暖美好感受的看啊看啊，本周以空降第三名的成绩进入到中国榜的 Top 40啊。那么这首歌邀请到了只有11岁的手风琴冠军许诺小妹妹来演奏手风琴，更增加了纯真校园的感觉，就像是脚步轻快的年轻岁月。那么上周的空降冠军歌呢，在本周榜单仍然处在前三的位置啊。本周的亚军就是上周的第一名李健的《深丁小夜曲》。那这是李健在听到乐队吉他手崔万平所写的曲子之后有感而发，填上了幽静唯美的歌词，就形成了这首大家非常喜欢的新歌《深丁小夜曲》。 我愿为你在等待，也愿为你去忍耐，忍耐无比漫长的夜晚，千万个梦能不能填满了它，深深如海。我期待能让月光照进来，还有星星亮起来，不做噩梦的小孩，伴着清风安心走向未来。当然不能忘记你，我深深的爱。为你去忍耐，

让我告别你，我是真的甘心替代你。你在选择我和你，生死两乱，相遇又别离。难道只能心痛默默告别你？我是真的甘心。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中歌榜，我们看到随着十一周榜龄，李健的《门》本周离榜了。那么代表榜上最长榜龄的这个 title 哈，《恒星歌》锁定在了八周的位置，两首歌共同获得，一首呢是最好成绩冠军，本周第27，毛不易的《甘心替代你》；另外一首歌呢是最好成绩第6，本周第30，李荣浩的《纵横四海》。各位现在正在锁定的是麒麟在北京主持的中歌榜，大家周末快乐。稍后呢会继续和大家带来第34期榜单的榜上歌，还有本周的一些推荐新歌。 时代变迁过，也无关对错，逃不掉人间烟火，还是会感动，还是会痛，你我终究皆平庸。情感书理论熟读过几本，还不是被情所困，骚动的灵魂，浪尽青春，最终去四海纵横。天南地北，太多挣扎路，可在狂风的浪蝶也孤独。天南地北，摩登的建筑也无非一早一晚一归宿。时代变迁过，也无关对错，逃不掉人间烟火，还是会感动，还是会痛，你我终究皆平庸。天南地北，太多挣扎路，可在狂风的浪蝶也孤独。 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

是永恒的印记。就到这里，我们把爱藏在这里，不后悔，曾不顾一切付出真心，时间会留下美丽痕迹。就到这里，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哎，周末快乐，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麒麟在北京主持的中国歌曲排行榜。明天呢就是全新一期的 Top 40揭晓时间了，所以今天这个小时我们要对第34期榜单做一个小小的归纳总结。目前的上榜歌还有本周的推荐新歌，你最中意哪一首呢？说到80年代的复古流行，很多人就会想到 Disco，这也成为了时下复古潮流的代表曲风，在合成器的广泛使用之下，也诞生了更多动感又潮流的音乐风格。我们看到本周新歌上榜第23，就是有着满满80年代90年代味道的歌曲，这就是萧敬腾个人新专辑的主打歌，叫《已读不回九四我》。 请别再迷问，已读不回九四我，乱心心什么，请别再死我，我可能刚好没空，刚好没事放寒空，不要能受伤去藏太多， 散步中夏夜海边，这不过是我见你第一面，怎么会这种念头不断出现，不住看你的视线，怎么表现不明显，而我不过在这天遇见了你，世界雨过天晴，可是还有个小问题，怎么靠近你和你的姓名，哪会难过，能见到你就重新定义了快乐，虽然遗憾不多，但还是想对你说，我的名字是哪哪哎哪哪哪哪哎，好想用所有的语言让你 期榜单歌名最长，就是王源这张《夏野了》专辑当中的《你的名字是世界瞒着我最大的事情》，这是王源从制作人朋友的恋爱经历当中得到的灵感所写的一首歌。在懵懵懂懂的恋爱初期，你所喜欢的人的名字也许就是最想得到的最大的秘密吧。那这首歌呢，本周以第25名的成绩进入到 Top 40的行列当中。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本周中歌榜的一号推荐新歌，孙楠联手诗人董玉芳、梁芒、韩冰三位词人共同来作词，孙楠作曲，这首情深意切娓娓道来的给所有朋友的歌。 我终于写了这首歌献给你和我，那些你固执的说一说，这岁月从来不错过，谁欠谁的多，谁能逃脱这因果，承受难受忍受接受，穿过欲望的路口，走着

经过一周的推荐之后，大家对这首歌是不是有了深刻的印象？这是斯琴格日乐在《之遥四》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主打歌曲，用塔吉克语所演唱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轻巧而唯美的歌声让这首歌呈现出了别样的美感来。这是本周的新歌三号推荐。另外，在本周的新歌的行列当中呢，还有吴莫愁、杨家松、金文琪、王希啊，还有散宁、杨云晴、满舒克、朱兴东，以及只有18岁的灵魂乐新人 Matt 吕延良的新歌，在中歌榜的第一次榜上争夺将在明天正式起跑，希望大家都有好运气啊。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本周以第9名成绩上榜周深所带来电视剧《乔家的儿女》的主题曲《生活总该迎着光亮》。这里是全年无休好歌不断的中歌榜，周末快乐，我是你的 DJ 麒麟，在北京，谢谢各位的收听，再见。 多想你醒来，晨风就能抚平忧伤，多想你转身，目光就融化掉冰霜，多想一抬头看见你微笑的脸庞，多想你能够把喜怒哀乐对我讲，多想一家人心朝着同一个方向，多想一路上包容着温暖的体谅。 听众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见。 生活总该迎着光亮，再跌跌撞撞也要坚强，数着流星降落你肩膀，而我一直陪伴在你身旁。生活总该迎着光亮，失望过后拥抱更多希望，夜的尽头叫做阳光，手中的幸福终将会绽放。